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摇头不语，他现在的记忆模模糊糊，时断时续，有些想起来，有些没有，对这段往事的内情还不甚清楚，也没什么可说的。燕无师却忽然抬掌朝他拍过来，这一掌不是轻飘飘如同儿戏的试探，而是实打实用上了三分功力。以两人现在的状态，别说三分功力，哪怕燕无师只出一分，沈乔只怕也毫无抵抗之力。若是旁人在场，必然不会怀疑燕无师的杀人之心，也必然会觉得沈乔在劫难逃。沈乔的呼吸粗重起来，一口血涌到喉咙口，却被他死死压住。燕无师的真气就像他本人，极为霸道，汹涌而来，大江奔流，机遇化为实质。生死关头，危机万分，他的内心反而平静下来，浮现奇异的空灵。那一瞬间，沈乔的眼前依旧漆黑，然而在漆黑之外，另有一片广袤星河呈现在眼前。 宇宙洪荒，天地之大，亘古以来造化无穷，人在其间何其渺小，若得天人合一，化神反虚，则山河是我，日月是我，苍穹是我，云锦是我，万事万物再无阻碍。 沈乔此时也说不清是自己时断时续的记忆发挥了作用，还是那天夜里自己所念的朱阳册残卷深深铭刻在心上的缘故，脑海中浮起熟悉的文字，他心中仿若枝叶漏月，毫光毕现，空灵无暇。久已凝滞空无的真气，竟然也隐隐约约开始在四肢百骸游走，丝丝缕缕，绵绵不绝。燕无师这掌印过来，如泰山压顶，又迅若飘风，换作寻常人都根本不能用肉眼看清，但沈乔居然看清楚了。他背后就是墙壁，避无可避，只能选择正面迎敌，以自己这副病弱之躯对上燕无师三分之力。燕无师曾与齐凤阁、崔游望这等天下顶尖高手交锋而不落下风，可见其实力之强大。别说沈乔，哪怕是齐国第一御用高手慕容沁在此，面对燕无师的三分实力，也不能不认真应对。然而沈乔竟然顶住了这样的压力，没有被拍扁在墙上，也没有吐血身亡。他的脸色苍白的几近透明，脚下却没有挪动半分，袍袖因为气劲冲击而高高鼓起，连带头上束发的布巾也散开，长发披落下来，飞扬狂舞，两股气劲相接，一方强而一方弱，但一时半会儿居然也不落下风。燕无师微微挑眉，却并不意外，反倒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。 玄都山心法，清净无为，遇事无争，遇弱则弱，遇强则强，圆融无碍，天心水明。 沈乔脑海里忽然闪过这句话，但他随即又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能被激发出来，其实跟玄都山没太大关系，而是因为自己所使出的真气里竟隐隐出现与燕无师交融的迹象。两股真气既处于对峙，又彼此相互影响，分明是同出一源，但两人实力终究过于悬殊，燕无师基本无需多余动作，只要再稍稍加一点压力，沈乔就完全抵受不住，面若金纸，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。燕无师却在此时收了手。 果然如此，给你把脉时我就有所怀疑，你之前在玄都山修炼过朱阳册残卷，是齐凤阁传给你的吧？ 所以那一夜在出云寺，你是故意让我念残卷的。 不错，朱阳册共五卷，游魂卷在你们玄都山，你既然是齐凤阁的衣钵传人，必然也练过此卷。 否则在半步峰那种地方摔下来，不死就不错了。那里不可能还有一线生机，甚至渐渐恢复眼睛和武功。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你练过的朱阳策已经被你的身体记住了，就算你暂时没了记忆，那股真气也早已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在慢慢帮你调理。那夜我让你念忘忆卷，便是想借由这部分内容激你想起原先自己练过的那一部分，看你能否将两卷内容结合起来并融会贯通。 沈某一介废人，怎值得燕宗主费这么大的劲？ 朱阳策忘义卷现世，引来各方争夺，可惜原本在出云寺被我毁了，只有当时在场的几人亲耳听见，他们回去之后必然要将内容记下，为了混淆视听，他们也必然会将一些假的内容混杂其中，多留出几个版本，引来各方争夺。那夜赶不及到场的门派很多，他们听说消息之后肯定也坐不住，千方百计想得到真正的残卷房本。明争暗斗，风云迭起。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 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 好处自然是有的，但与你无关，你就不必操心了。你只需知道，这件事你也得了天大的好处。毕竟这世上能窥见其中一册残卷，便已是天大机缘。绝少有人能如你一般习得其中两卷，若能继续练下去，未尝不能恢复到旧日水平。这样来说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我才对啊？ 燕宗主， 你之前不是还喊我师尊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换了称呼？ 我想， 你 都和你说我想吐血了，这可不是故意。 话没说完，他直接就往旁边一歪，晕了过去。昏昏沉沉之间，他感到自己整个人像虚浮在半空，飘飘荡荡，连神思也跟着飘荡出老远，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又飘回来，落在现在这具躯壳里。刚刚睁开眼，沈乔就听见边上有人叹息道： 哎，人生如此多艰，你还活着做什么呢？总是死不成，心里苦不苦啊？ 是燕无师的声音。 沈乔觉得此人多半有病，燕无师做事已经随心所欲，不按常理到一定境界了。像朱阳策忘义卷这样珍贵的秘籍，他说毁就毁，不留半分余地。能窥得残卷内容，人人求之不得，他却轻而易举就让自己得到这份机缘。自己遭遇陈宫的背叛，面对穆提婆带人上门围攻的局面，燕无师当时想必也是在旁边的，他却袖手旁观，不加阻拦，直到沈乔依靠自己离开，他才又出现。冷不丁一出手，像是要沈乔的命，结果却激发出沈乔体内残存的朱阳策真气。但沈乔绝不至于自作多情到觉得燕无师对自己另眼相看，苦心造诣要磨练自己。唯一的解释是，此人性情反反复复，喜怒无常，很难按照常理来推断。 穆提婆的随从过来找他了，陈宫也跟着来了。这人害你被穆提婆那等佞幸看上，你若想要杀他，现在还来得及。 沈乔摇头不语，手肘撑床慢慢坐起来，发现自己吐了那几口血之后，胸口居然舒畅了许多，也没有闷痛的感觉，想来是歪打正着将淤血给吐了出来，反倒有助于伤势痊愈。 多谢燕宗主。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快能吐出淤血， 只是想逼你使出朱阳测真气罢了。 那燕宗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 跟你回玄都山。 燕宗主日理万机，何至于总将宝贵功夫浪费在我这样的人身上？ 哼，玄都山藏有朱阳策游魂卷，但我不知道在哪儿。偌大玄都山，就算那些人都不是我的对手，进去搜寻也是麻烦。有你在手，不就行了吗？ 你想让我记起内容之后，写下来给你。 那些庸人方才需要照本宣科，一字一句记下来。北周内宫所藏残卷已为我所练，望义卷我也看过了，武德其二，对朱阳策脉络走向早就心里有数。与其看你写下来的不知真假的东西，倒不如直接让你与我交手，不怕不能摸清玄都山所藏残卷的奥妙。真正的先天境界不在行迹，更不在模仿，路都是人走出来的。陶弘景能融汇三家之长写出朱阳策，我自然也能创出比他更高明的武功。 这些话乍听起来十分狂傲不可一世，但仔细思量，沈乔其实也是赞同的。燕无师能成一宗之主，武功笑傲天下，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他也不愧为能跻身天下顶尖行列的宗师级人物。只有一点，跟这样的人日日相对，朝夕相处，实在是一种折磨。 你既已醒了，明日便上路。 我能有别的选择吗？ 你可以选择趁现在伤势还好自己走，又或者我们现在再打一场，等你被我打残打伤了，我再带你走。 有燕无师在，自然不必再走那些更加安全的官道。为了抄近路，燕无师并未过境长安，而是直接南下洛州，再从洛州走豫州和随州。这条路缩短了许多距离，但因为这些地方靠近齐州边境，并不太平。尤其去岁末灾害之后，旱地千里，流民遍地，纷纷涌向周边粮草更加充足的州县，导致沈乔他们一路上遇到了不少流民。论武功，当今天下少有人能与燕无师匹敌，但他明显不是一个好旅伴。沈乔旧伤未愈，眼睛时好时坏，始终没有恢复正常，只能像之前那样模模糊糊看见一些光影。燕无师并没有因此生起怜香惜玉之心，对他格外优待。他自己不需要乘车，便连马车也没有雇，兀自不紧不慢在前头走着，大有你跟得上就跟，跟不上也要跟的架势。如此一前一后行了若干天，快要进襄州城时，他们又在城外遇见了一波流民。这些人原本是从光州而来，因那里饥荒，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更加富裕的襄州。谁知襄州刺史却不肯给他们开城门，还令士兵严加把守，不得放一个流民进入。流民们没有力气再去下一个地方碰运气，只能就地住下，实际上就是慢慢等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